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42集。单隐生突然伸手把杜艳里拉了起来，杜艳里顺势起身站稳，他看了单隐生一眼，只见对方的脸上不知何时沾了些水珠，正闪闪发着亮光。单隐生那双深色的眼睛也在紧盯着他，似乎被自己完全吸引住了，再也注意不到别的东西一样。杜艳里心头一动，他弯腰抱住了单隐生，这个动作并没有太多的暧昧涌动，更像是同伴之间的拥抱，像朋友之间的鼓舞。拥抱过后，杜艳里就回到原地继续扯帆前进。 医生，看前面。 啊，前面？前面怎么了？ 蓝眼。 蓝眼这个词一出来，总算重新勾起了单隐生的注意。单隐生随着杜艳里所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前方海面陆续出现了几艘零散的船只，在更前方，一些礁石隐约出没在海面上，它们高高低低，大小不一，有些浮现水面，有些隐没水中，绵绵延延。当帆船靠得更近时，两人也看得更清，这里的礁石在海面上画了一个圈，这个圈把水域分隔开来，独立一体。被礁石围着的那部分水比海的颜色更深邃，它蓝中泛黑，悠悠发暗。这种暗也不是死板的暗色，因为它泛着绸缎似的光泽。远远看去，这存在于海面的蓝眼正如深邃大海张开了一只望向世界的眼睛。帆船渐渐靠近蓝眼，这时背后的一艘游艇追了上来，站在游艇上的帆船教练冲他们挥了挥手，杜艳里就收了帆，轻松跃进船舱里面，和单隐生坐在一起，任由水波推着船只左右飘动。在他看见有游客陆续跳进蓝眼时，他问单隐生： 想不想潜水？ 想。 有潜水证吗？ 我当然有。 不会游泳？嗯， 我能怎么说？说自己皮着一下很开心吗？ 杜艳里自然看穿了单隐生内心的小着急，笑意随即在他的脸上一闪而过。杜艳里把帆船上的绳索丢到游艇上，两艘船就在双方的控制之下慢慢靠近。在近到一定距离时，杜艳里和单隐生一同拉着快艇的栏杆翻身上了游艇，和帆船教练一起把帆船绑在游艇上。然后杜艳里拿来两份丢在甲板上的潜水装备，将其中一份递给了单隐生，同时看了看手表。 今天有些风，不知道天气会不会变，我们不深潜就浮潜好了。现在是9:45，潜水一个小时，10:45回到船上准备回程。 没有问题。 杜艳里看了单隐生一眼，本想再重复强调一下，又觉得没有必要。他怀揣着这点心事开始穿戴装备，穿到一半突然听到单隐生说： 我们对个表，我会准点回来的。 杜艳里吃了一惊，他转头一看，单隐生嬉笑的脸刚好凑了过来。 你是不是还挺在意这个的？开心了吧？放心吧，我会准点回来的。 我确实有点开心了，可我绝不会告诉他。 两人对了对表，校准了时间，然后逐一检查并穿好潜水设备，就齐齐去到蓝眼的面前。两人站在礁石上，旁边都是来潜水的游客，不时传来扑通一声，又有人跳入水中了。 一起下去。 嗯，一起下去。 两人同时跳入水中，交叠着的跳水声让整个世界都变得蔚蓝。刚刚入水时，四下还能看见其他游客，但再往下游一会儿，阳光就被重重水幕给遮挡，可见度也逐渐降低了。 周围的人在不知不觉间就不见了踪迹，倒是斑斓的珊瑚群，大大小小的透明水母，还有远处朦胧隐约的细碎光源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海底世界。入水后不久，杜彦礼就和单隐生分开了，他独自在水下游荡。其实这个浅水地的风光还挺不错的，在刚到这个岛屿的时候，杜彦礼就下来过一趟，这次是第二趟了。但无论来几趟，海底世界总能让人发现一些和之前不同的东西。杜彦礼抓起一把沙子，闪烁微芒的沙粒从指缝哗哗落下，弄得身旁的海龟无趣地游开。看到这种情景，杜彦礼会心一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银色鱼群忽然出现，它们密密麻麻，大带着小，小跟着大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从他身边穿过，搅动着水波翻出了水浪，搅得平静的海水一阵翻腾。杜彦礼往后退了两步，他看了看鱼群，却发现鱼群的后面竟然藏了个人。现在沙之梦造的水波之中的正是单隐生。从杜彦礼那边看过去，整个画面似真似幻。 这个岛屿有一个美丽的传说，传说从蓝眼潜水到四野幽兰之处，就可以看见和你共度今生的那个人。 鱼群之中，杜彦礼看到了单隐生，单隐生也看到了杜彦礼。鱼群在他们之间划开了一道鸿沟，随后又把鸿沟带走了。不知是谁先靠近了谁，两人在这水中国度触碰了彼此，再互相深情的亲吻。在这个蔚蓝的世界里，有水有鱼，有你有我。也许不是美丽的传说成就了有情人，而是有情人创造了美丽的传说。第二天早上九点，狂欢节正式开锣。居民不仅身穿缤纷的节日服装，还在裸露在外的皮肤上涂饰了金粉，绘画了缤纷的油彩画。有的居民还穿了草裙，极具节日气息。人们手捧各式各样的美食，呼朋唤伴，排成了长长的队伍，于欢声笑语中聚集在中央广场。经过连续两天紧锣密鼓的布置，中央广场已然焕然一新，彩带缠着立柱，花卉点缀其中。除了摆在中央的长长餐桌之外，最醒目的要数立于广场四面的大拱门。这些大拱门同样装饰了彩带，点缀了花卉。原本普通的铁栏杆，在穿上了新装后也变得鲜艳亮丽。来岛屿度假的游客们也走到街头参与盛会。当他们穿过大拱门时，居民们为他们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。啤酒、气球、彩带、花朵都是当地居民迎接游客的道具。啤酒从天而降，气球打在身上，彩带和花朵则从礼袍中炸了出来，纷纷扬扬地洒了人一身。游客们发出了惊呼，有些闪躲，有些反而加入欢迎的阵列中去。这座美丽的小岛就从这一刻开始变成了欢乐的海洋。不过值得一提的是，热情的居民倒未必是真正的当地居民，极有可能是志愿者为了拉近游客和居民的距离而乔装的。你看，杜彦礼现在就穿着棕熊玩偶服，正悠闲地晃荡于人群中呢。他没事撒两瓶啤酒，有事就放放礼炮，又或者被小孩子拉着手拍合照。而另一边，单隐生确实是个有品味的人。他今天的穿着虽然款式有点正式，但对比于衬衫加沙滩裤的大众打扮，他着实能成为当中的焦点。 这是设计总监的职种。 杜彦礼驻足看了单隐生两眼，他发现单隐生似乎在找人。 是在找我，还是在找漂亮的姑娘？ 杜彦礼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玩偶服，心中突然冒出了个主意。他混在人群中，不动声色地接近单隐生，先给了对方两瓶啤酒，之后又给了四个气球、六个礼炮。在杜彦礼第四次接近单隐生的时候，他从背后撞了单隐生一下， 然后假装无事发生一样，继续大摇大摆地往前走。不料他的熊手突然被单隐生拉住了。杜彦礼站在原地没动，单隐生则转到熊的正面，笃定地说： 杜彦礼。 杜彦礼抬了一下手，顶开熊的脑袋，露出半张脸来，冲单隐生微微一笑： 猜得很准。 能不准吗？人潮之中，我一眼就发现你了。 夜幕降临，巨大的篝火在沙滩边点燃，红彤彤的火焰照亮了每个人的笑脸，回荡的音乐与烤肉的香气充斥着整个空间。杜彦礼和单隐生在篝火旁走了一会儿，似乎有意也似乎无意，走着走着就避开了正在跳舞说笑的人群，沿着沙滩，沿着海边，往那些静谧的可以独处的空间走去。海风轻吹，明月为大海添了一层薄纱，如梦如幻。杜彦礼原本还在欣赏这极好的夜色，却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因为单隐生带着他走得有些快，还有些远，现在已经看不到热闹的人群，欢快的歌声开始模糊起来，那些热烈的火光自然也都消失了，周围只剩下幽深的黑暗。 隐生， 嘘。 就在这样静谧的黑夜里，单隐生握住杜彦礼的手，拉着人向前走。 就快到了，只差几步。 前面有什么？ 哼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